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，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。虽然生命中宽风和暴雨接连不断啊，我仍然永永远远爱着耶稣。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，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。虽然生命中宽风和暴雨接连不断啊，我仍然永永远远爱着耶稣。哦，天父，天父，是我呀，你儿女，是我一生都配得你恩典。哦，天父，天父，是我呀，你儿女，是用我符合天父您的旨意。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，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。虽然生命中宽风和暴雨接连不断啊，我仍然永永远远爱着耶稣。哦，天父，天父，是我呀，你儿女，是我一生都配得您恩典。哦，天父，天父，是我呀，您儿女，是用我符合天父您的旨意。哦，天父，天父，是我呀，您儿女，我一生都配得您恩典。哦，天父，天父，是我呀，您儿女，是用我符合天父您的旨意。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，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。虽然生命中狂风和暴雨接连不断啊，我仍然永永远远爱着耶稣。我仍然永永远远爱着耶稣。我仍然永永远远